找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这个11期间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还是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收听我们节日版的节日假期版的这个 假期版的青年说哈，这个看来大文休假休得很好，已经这个没在工作状态很久，对吧？ 嘴不利索了吗？ 要不说说这个假期都干嘛了呗？ 红驴驴驴驴驴， 说说这个假期都干嘛了？快点 啊！这个假期这个假期因为这个跟朋友们经常聊因为就是大文呢就怕人多因为呢我们的工作时间呢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弹性一些，所以说我基本不会在法定的节假日比如说这个中秋小长假呀，或者说国庆假期的时候选择这个外出游玩这个时候呢基本都会比如说在家里安安静静的下下厨房啊， 下下厨房， 下下厨房啊！ 天哪， 做做饭呢、 天哪， 对吧？然后这个就好好， 你会不会扫扫地呀、 好好休息休息，会呀、当然会了， 是吗？ 对，然后把这个自己像猪一样的房子，然后彻底的做一个大扫除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嘛？是不是？ 猪也勤劳了起来，对吗？ 猪也勤劳了起来。 十一期间这个小伙伴们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哈，感觉北京的这个人突然间变少了很多。 对， 平常我早晨来上班几乎要这个需要半个小时， 半小时， 今天早晨 10分钟， 五分钟就到了。 哦，五分钟就到了是吧？ 对，特别夸张 啊！真的感觉这个北京人少车少啊，这个车型非常非常的顺畅。 哎， 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 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那来吧，那个给大家饼干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前几天去了趟青岛。 青岛。哎呀， 这个我属于这个错峰出行。 错峰出行 就是稍微提前了这个一天出发。然后呢，这个青岛那边人也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 路上也比较顺畅啊，青岛那边特别好。每次去青岛还能找到第一次去青岛的那种感觉。 第一次去青岛的时候，第一次去青岛的时候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干净的城市 啊，对，没错。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海滨城市嘛， 没错， 而且非常的洋气，这是我对于青岛的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印象。怎么判断一个城市洋不洋气呢？就是这个城市这个街头的人群啊，他们的打扮 怎么洋气了？穿什么的都有，是吧？ 就是比较 怕海风吹的，有穿羽绒服的， 就是比较时尚呗， 比较时尚。 总之呢，就是青岛风光无限好， 青岛风光无限好， 跟我们分享。 那这个回程的时候呢？回程的时候，因为也是错峰出行，就是也还好。 还好还好 啊， 其实是去的时候有点堵车，回来的时候反而不堵了、因为去的时候这个高速上大车比较多，都是这种货车比较多比较容易堵车。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大货车都停工了都是私家车了，反而速度能够跑起来了。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假期的一个小安排啊，是在假期末尾的时候，七号的晚上，准备到鸟巢。然后这个看一下这个今年2018年的好声音的总决赛，鸟巢的总决赛 在鸟巢举行， 在鸟巢，每年都在鸟巢举行， 是吗？ 对对对啊，今年因为这个有了这个谢霆锋导师吧，看一下这个霆锋导师这个现场的一个表现， 一个演绎哈， 对，因为毕竟小的时候这个谢霆锋作为偶像，然后这个歌手还是有很多的作品，停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对， 这个我估计大家都玩的挺好，吃的挺好，休息的也挺好，但是也不要忘了摄取一些新鲜的资讯啊，给自己一些新鲜的给养，对吧？ 没错。 那今天呢，照例是我跟大文的这个搭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知识方面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首先第一条啊，这过节的时候呢都免不了要送礼物， 送礼物， 对不对？咱们就不说这个十一期间了，十一期间还有一个节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没错， 对吧？这中秋节确实我们会给一些长辈啊，还有一些亲朋好友会带上一些礼物，对吧？ 对。 今天第一条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建议，送礼物的时候如何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对，我们先给大家搬出一位大牛这位大牛的名字呢叫做查尔斯·斯宾塞他是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呢是我们的大脑如何感知周围的世界比如说这个软木塞拔出时爆裂声和沉重的酒杯会让人们觉得杯子里的葡萄酒口感更加的好。然后斯宾塞呢同意法国悲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伊的观点，送礼在于送，不在于礼。然后呢，这个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呢，斯宾塞就分享了三条建议，可以帮助大家在送礼物的时候呢，给人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纠结哈，就是到底要给这个好朋友或者说这个长辈送什么样的礼物呢？但是我觉得斯宾塞的建议呢，会让我们更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送礼的过程上和这个态度上来，对吧？首先呢，给大家的建议说，要给礼物的重量加码，这个重量说的是。真正的这个重量 真正的重量、 就是、分量 物理方面的重量。 斯宾塞在研究中发现呢，如果把一个30克重的物品藏在一盒巧克力里，就能够显著改善人们对巧克力品质的印象。他介绍说呢，重量和奢侈感之间的联系适用于很多的物品，比如盘子和刀叉等餐具，再比如香水啦、葡萄酒啦。这也是为什么在餐馆里呢，这个侍酒师可能会巧妙的把瓶子递到你手里，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分量。 是这方面的原因啊。 是的。 然后呢，另外呢， 所以以后这个要给谁送什么东西，里边就塞点石头。 对，塞点石头， 增加分量 啊。能不能塞点铁？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月饼的包装盒越来越沉，对吗？ 嗯，对。但是还是摆脱了几年前的那种过度包装的一个 是的、 一个趋势啊、嗯。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黑色。说啊是基本色，因为黑色呢是与奢华联系最紧密的颜色，因为呢它大概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颜色。不过呢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透明化。斯宾塞认为呢这与当下人们对真实性的渴望有关，传统的奢侈品往往采用不透明的包装啊、嗯、现在高级包装的商品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让它的新鲜度或者是品质被看见。 嗯， 你知道聊到这儿之后让我会想到什么吗？ 想到什么？ 透明厨房。 透明厨房。 嗯，对， 就是这种开放式的厨房， 开放式的厨房，对、嗯、虽然它不是不属于这个礼品的品类啊， 对，但是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确实会有高级感， 哎，对，有品质感、嗯、而且呢会增加大家对它的这个放心的程度，因为如果说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之类的啊， 嗯， 那如果说是入口的东西的话， 嗯， 我觉得那一定是要非常讲究品质和质量的。 是的、啊、现在一些比较高品质和高格调的餐厅也会采用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哎，把他们加工食物的这个过程， 没错， 哎，给大家展示出来，让大家感觉到，哎，又放心，然后呢又有趣儿，是吧？有些小朋友还可以扒在那开放式厨房的外面看一看， 嗯、 对吧？ 对、嗯。 那第三个对于送礼物的建议呢，是说礼物对感官的刺激越多，人们就会越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呢，礼物的分层包装虽然不环保，但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盒子和包装里的香味儿也有帮助。斯宾塞说呢，大脑会把每种感官的输入综合在一起，这样它既可以判断礼物是什么，也能决定享乐或者奖励的价值大小。比如说这个、眶额皮层是覆盖于眼眶之上的大脑皮层，对感官的刺激越多呢，眶额皮层就越活跃，人们也就会越觉得有价值。 哎，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包装不仅是好看好闻啊，甚至是好吃，对吧？ 嗯，对。然后呢就是更加注重礼物的过程啊，就这个礼物呢要切身的我们感受出来它的重量，然后呢最好是这个黑色或者是透明的颜色啊，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呢感官刺激越多，人们就会觉得越有价值。但是呢、嗯、就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啊、 嗯、 就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嗯， 听友和网友朋友们， 嗯， 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已经结婚了， 嗯， 是吧， 嗯， 这三五年七八年乃至十年、嗯、哎呦这能叫老夫老妻了吧， 十年就叫老夫老妻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吧 啊、嗯、我们姑且啊就 勉强算吧， 说对，说这两口子结婚、 嗯、 十年了就老夫老妻了，是吧、嗯、也很恩爱， 嗯， 这个每年呢什么这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什么生日啊，对吧， 嗯， 这是不是都得过一下， 过一下 是吧， 嗯， 你想、这个、 要得有仪式感， 对，得有仪式感。那你说这个，你比方说啊，就这个这男同志给女同志送礼物， 嗯， 每年都送，这一年好几个节日，你就算吧，什么这结婚纪念日啊，什么生日啊，嗯、什么这个其实什么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情人节呀、啊， 是的 啊， 嗯， 对吧？那你说这个礼物，第一会不会送的就觉得没有什么可送了？ 就重复性越来越高了， 重复性越来越高啊、嗯！什么以前的这个包治百病，这个包也那么不是那么特别灵了。 是的 啊，包括以前的包包， 谁说不灵了？这包每季都会出新品。 哦、就是还是包治百病的是吗、 嗯、 啊然后你看比如说就送什么觉得没有什么新意感了、 嗯、 啊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仪式感了，是吧？ 我建议可以送一些体验， 能送一些体验、嗯、 送一些服务吧， 嗯，送一些服务、嗯、 比如说做一个很好的全身按摩啦， 啊， 比如说哎出去旅个游啦之类的， 出去旅游， 嗯， 哦，那这些事儿呢看来啊就是 你看风中的微笑就问了，说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嗯、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刚才这个风哥也说，他说他结婚才13年，没想到也是老夫老妻了。不算哈，不算 啊， 13年真不算， 不算老夫老妻、嗯、啊，对，然后 日子还长着呢， 日子还长着呢。然后就是还有吧， 嗯， 哎呀你说这个这礼物，然后你说是不是就是那收礼物的那一方啊，那比方说我最近呢我想要个什么东西， 嗯， 但是呢咱不明说啊，你明说就没有意思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就哎就特别期望着这个这老公啊男朋友啊， 嗯 啊，在这个特殊节日的时候给到自己那个想要的那个礼物。但是呢如果另一方没有那么特别细心的发现你的需求，给了你一个你不是特别需要的， 嗯、 那似乎也并不是特别喜欢的，但是呢、 嗯、 好像另外一方又是精心准备的，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两个人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说还没有磨合出那种出神入化的默契吧。这个如果是真的像你说的老夫老妻了，那对方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投其所好，这个是挺简单的一个事儿。 我觉得 未必 有些男同胞有些老爷们儿 永远不开窍， 确实线条比较粗一点啊，好像就是那种不开窍的感觉。 你看风中微笑说、刚才说不知道给这个老公送什么啊，说早上给他做了一碗鸡蛋面条。 哎呦嘿， 挺甜的、 鸡蛋面条我也没吃呢， 没吃呢 、 好吧，送给大家来自这个早间的第一首歌达尔文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告诉我们你们十一都去哪玩了，都吃了什么好吃的，你们的十一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是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感或者惊喜。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十一特别版的青年说。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送礼物的时候如何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哎， 也看到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在跟我们互动哈， 嗯， 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十一有的就宅在家里了啊，错过了这个拥堵，有的呢就真的是堵在了路上， 哎， 还真有去黄山的小伙伴， 真有去黄山的小伙伴。 今年十一黄山又火了。 黄山又火了， 嗯 啊， 就有一个这个 打卡是吧？ 就有人这个说这个十一，今年十一去黄山是他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就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放个假吧，就不管咱们去哪玩啊，人多也好啊，还是我们在家里像大文一样，比如说安安静静的在家里收拾收拾屋子啊，做做饭呢， 就整理内务 啊，对对对，然后整理内务，整理内务， 我通常都把这个叫做整理内务 啊，整理内务啊，然后呢，总之吧，然后呢，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然后还有刚才给我们送来礼物的小伙伴们，我们再次祝大家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嗯， 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祝大家这个假期里都能够找到一份舒心吧。 嗯，对，找到一份舒心。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知识资讯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应该说在国内国外都是存在的，就是 没错， 越来越大的互联网巨头公司是否涉嫌垄断。 嗯，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这 BAT 啊现在越来越成为这个互联网界的巨头公司了， 没错，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其实我们是有反垄断法的， 哎， 因为这样呢会不利于这个公平的竞争和这个市场的一个开放和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嗯， 但是这些很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是否涉嫌垄断呢？ 嗯， 这个是一个争论啊， 一个争论啊。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鲁哈尔在一篇文章中，这个重提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是否涉嫌到垄断。那么今年的7月18号呢，欧盟委员会决定处罚谷歌公司约50.6亿美元，原因是呢，谷歌滥用自己的安卓系统实行捆绑销售。 嗯， 简单来说呢，就是手机制造商要使用谷歌应用商店，必须预装谷歌的搜索浏览器地图和邮箱应用。当时呢，这个谷歌的回应是呢，卸载这些预装应用其实很简单，对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竞争就在点击之间，用户的切换其实很容易。 嗯，对，然后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回溯一下，说这个为什么互联网公司会越来越大呢？ 嗯， 首先呢，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行业的集中度呢是都在上升， 嗯， 市场进入壁垒就已经 出现。那么其次呢，一些超级明星公司啊，在利润和生产效率方面呢，是远远领先于其他的公司。在经济体系当中呢，数字化程度最好的行业，比如说科技、金融还有媒体，生产效率都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高水平。然后弗鲁哈尔还介绍说呢，说有些人研究认为啊，说这是因为从以实物商品为基础的有形经济向更多以无形资产，也就是知识产权、想法和数据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大的互联网公司我们说到了苹果、谷歌、亚马逊啊，像什么的这个奈飞、Facebook， 当然说这都是一些国外的公司啊，拥有网络效应的公司呈现出大者越大的这样一个趋势。 不过呢，这个互联网巨头公司他们自己呢都不认为自己是垄断。那他们常用的一些理由呢是说，互联网公司面对的竞争其实更加激烈，因为用户的转移也更加容易啊。比如说这个应用用的不好了，随便我就去这个应用商店上搜一个同类型的这样的应用，对吧？这个转移确实是成本非常的低。不过呢，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开始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巨头的确可能因为拥有数据和技术而占有市场统治的地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说，数据所有权的问题呢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议题。 对呀，所有数据问题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议题。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就是随便我们来想一下， 现在最贵的就是数据， 最贵的就是数据。但是呢，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嘛，就是其实所有的数据那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那这个我们的数据里面是 所有权 还涉及着啊所有权的问题， 隐私的问题， 隐私的问题啊，对吧？然后不知道大家， 你看刚才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跟我们说，他说谷歌已经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那么简单了。确实是啊，这个大的巨头公司已经开始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啊，我们对于他的这些大的互联网巨头公司的监督也会一直持续。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十一的游玩哈，我觉得有一首歌非常适合这个时候送给大家，一听到这首歌能感觉到阳光、沙滩还有很好吃的水果 还有美女， 送给大家咖喱咖喱。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Hanapo、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放进美容花，夜市下海鲜家、泳池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 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十一假日版的青年说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大公司啊，数据化的这个大公司 马上要片花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都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欢迎来到青年说的11特别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知识类的资讯哈。 嗯，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啊，这个算是我们这个经常跟大家分享到的，然后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啊都会跟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的一些思考，那就是想创业成功该怎么办。 想创业成功怎么办 啊？这怎么办？ 这个创业我们都知道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儿，对不对？ 对， 这个所有创业的人都有99%的概率会失败，对吧？那创业成功确实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特别想创业成功，应该先问自己的三个问题。 问自己的三个问题啊。过去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啊，说成功的企业在创立的时候就要有宏伟的目标和抱负， 我要创办一个世界第一的公司， 对， 世界第一牛的， 对，然后我要那个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很多做产品的公司啊，我要什么打造爆品啊，对吧，我要成为这个什么某某领域的头部公司。然而呢，盖伊川崎啊这位大佬认为事实正好相反，他认为呢，伟大的企业创立之初都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盖伊川崎是谁呢？曾经是苹果公司的前首席布道官，和乔布斯一起工作过，如今他是风险投资公司车库科技啊创投的联合创始人。他的著作《创业的艺术》也是很多创业者的必读书目。最近呢，他在啊某讲堂上就分享了这几个创业公司在创立之时需要问自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 next？ 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么洋气呢？ 突然冒了句英文。 第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呢？盖伊川崎就说呀，说当你看到了某种科技发展的趋势啊，由此知道了世界未来之后的走向，你就会问自己，如果这些是真的话，那怎么办？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公司啊？比如说每个人都拥有一台带拍照功能的智能手机，并可以通过手机上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可以拍摄并且分享照片，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制作一款 APP， 方便人们上传照片。那么再接下来呢，对吧，我们是不是 还要提供给大家这个、哎、这个照片进行评论 评论 啊大家聊一聊， 点赞， 哎，进行点赞、嗯、进行互动，还可以进行打赏， 嗯 啊，对，然后这是第一步， 嗯 啊、What's next 啊，然后再接下来呢， 嗯，其实这个刚刚有小伙伴在跟我们分享啊，说这个、嗯、这个有人在说冷笑话，说想创业成功躺地上先睡会儿，就是做梦是吗？也有人说说这个很多的九零后只能去互联网的领域创业了，哎，这个我不是特别认同啊、 嗯、 因为我们身边呢，就我们的节目也来过很多的年轻人，九零后九五后，哎，他们做的甚至是一些传统型的创业，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果，比如说、 嗯、 有做湖南牛肉粉的， 有做牛肉粉的， 嗯，有开这个咖啡厅的， 有开火锅的， 有开火锅的 啊， 还有干嘛的， 还有干嘛的， 还有这个滑板的， 对，还有开什么融合菜的， 开融合菜的、 哎、 各种各样吧， 对对对， 就我觉得对于每一代人来说，各个行业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哎， 只是看你如何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哎，刚刚说了、 嗯、 第一个问题是接下来要做什么、 嗯、 第二个问题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难道不是？ 当你在技术产品或服务，难道是谁？或服务领域工作时呢，你突然发现你的目标失败了，你创造了一个希望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但它却没有按照你想象的那样去工作。但有趣的是呢，它能做别的事儿，也许这个别的事儿就是你的商机。哎，比如呢，3M公司本来要发明一种粘性很强的胶水，但并没有实现，只做出了粘性很弱的胶水啊，这就是后来的便利贴。 哦，歪打正着。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这个青年说青年会客厅也有很多，也听过 很多。 比如说啊，曾经这个在 IBM 公司做这个电脑散热系统，做电脑风扇的，然后呢，在这个做风扇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哎，他们可以净化空气、 啊、 后来呢回国创办了空气净化器的企业。 哦、 嗯、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创业成功啊， 嗯， 就需要不停的学习， 嗯， 还需要换圈子， 嗯 啊，选择大于努力， 嗯， 找到下一个时代的风口， 嗯 嗯， 你看醒醒夜主播说创业需要初心、 嗯、 欲望模式坚持，哎，我觉得他总结得特别好， 哎， 就这是一个层面的总结，另外呢可能还是就比如需要一个团队，对吧， 没错， 还需要钱，需要启动资金， 没错没错、嗯、没错啊。还有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说风口啊，因为这个有的这个创业者可能会提到嘛啊，说这个什么是什么站在风口上啊，什么连猪都会被吹起来的啊， 嗯 嗯，当然说做符合趋势的事情我觉得是对的， 嗯 啊，但是呢嗯，就是在一个趋势和风口之上，就是并不是你任何事情你都能做啊， 是的，大家都能看得到风口啊。这个、 嗯、 刚才也有大总统说区块链就是下一个风口，这个我们节目其实也讨论过，对吧，区块链、 嗯、 现在国家13-5规划中就有这样的内容，而且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整版的三个版的专题文章，在探讨关于区块链的三个问题啊。 嗯、 我们也知道，在国内有很多的大学已经开办了区块链的专业，比如说这个清华大学、 嗯、 浙江大学， 对， 还有哪个？ 还有，反正挺多的， 忘记了 啊， 挺多的，挺多的。 嗯、而且这个 CFA 的考试也纳入了区块链的内容。 哎， 你感觉到它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个领域里想抓住这个风口啦。 哎，对对对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想创业成功，先问自己的三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啊，盖伊川奇觉得呢，这个问题是苹果诞生的催化剂，也是硅谷诞生的催化剂。很多最后发展壮大的公司呢，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他们用创新改变了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你赚很多的钱， 赚很多的钱， 赚很多的钱。 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啊，去实现一个财务的自由。 嗯， 但是也要知道啊，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重要。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嗯， 选择大于努力，但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比选择还大， 那 是什么呢？机遇。 机遇。 对，运气。 运气。 嗯。 哦。 是不是？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假期版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嗯、每天都跟大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 嗯，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是找到北京时间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嗯、哎，今天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新知识资讯，当然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十一你们都去哪玩了啊，都吃了什么好吃的。 嗯大家都说在看直播，看我们俩的直播， 嗯， 拿俩手机啊，一人看一个， 真的吗？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看来大家都有小号。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感谢。 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再聊一下吧。 嗯，继续跟大家聊、 其实学习是很快乐的，因为有的朋友也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呢、嗯、就像这个安安静静的呀，就比如说像大文一样啊，对吧，把家里收拾干净之后啊， 嗯， 对吧，然后这个点个香薰呢、啊、 点 个捧上一本然后 大文，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像阔太太， 捧上一本自己这个想看然后却没有时间啊、嗯、或者说自己有点拖延、嗯、然后这个想看的一本好书、嗯、如饥似渴的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哇、嗯、 啊， 这你是在做梦吗？ 这种状态是不是也特别幸福，是吧？ 其实挺幸福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有手机的世界里啊、能够说静下来看一本书、啊、学习一点东西很奢侈，因为手机太好玩了， 因为手机太好玩了， 嗯，把我们的时间不仅变成了碎片化的时间、 嗯、 都变成了碎末化的时间，都成沫沫了， 碎末化的时间、 嗯、 啊，觉都不睡， 所以我们只能是也跟大家短平快的来分享一些哎这个可以让大家学到一些东西的新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外交家基辛格的谈判技巧 、啊、 其实谈判挺重要的， 对对对、 嗯、 而且就是啊，刚才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就是啊，刚才也送出了很多礼物啊， 嗯， 然后他说他是做销售的， 做销售的 啊，对、嗯、那么就是做销售这个岗位的话， 嗯， 那是不是就是也非常需要有很好的这个， 我觉得销售特别需要谈判 交流技巧、 哎、而且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在谈判、 啊、 我们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会涉及到谈判，比如说这个在家庭之外，比如说你这个讲个价，对吧、 啊、讲个价 就是谈判， 嗯 嗯，你一来一往的，这就是其实就是一种 啊 话语上的一种博弈和心理状态上和气场上的一种博弈、 啊、买个西红柿还得饶俩黄瓜。 那在家里呢，其实我觉得谈判也特别重要， 家里还需要谈判吗？ 会需要谈判、 哦、 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说，你这次考第一名了，我才能给你买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一种谈判、 嗯、 对不对、 哦、这就是一种谈判， 嗯 啊，是。 那95岁的基辛格呢，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和政治人物之一，而离开政界之后呢，基辛格投身了商业。1987年，他的公司年利润达到了500万美元，这和他的影响力、外交经验以及人脉有很大的关系。 嗯， 当然也离不开他的谈判技巧啊。这个哈佛大学的三位教授最近呢就研究了这个基辛格的谈判技巧，他们呢也写成了一本书，叫做《谈判者基辛格：最高级别的交易给你上一课》。他们总结了基辛格采用的一些常用的谈判技巧吧。嗯，首先呢，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双重视角。基辛格呢，每次谈判前会把镜头拉远看他的宏观战略，然后再把镜头拉近去看他的私人的关系。那没有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或者他们不看重这一块，还有些谈判者呢注重交流、信任、关系和文化，但没有很好的分析和战略思考能力。哎， 哦，是这样的。 骑着蜗牛狂奔说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 嗯， 看来大家对于这些就是挺老派的这个政治家还是很了解的。 嗯，对。然后这个塞巴尼斯还发现呢，说很多人在谈判的时候啊都会用这种技巧，但多数人呢说要么太宏观啊，要么就是太微观，很少有人能像基辛格那样恰到好处。一些优秀的大格局的谈判者没有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或者说他们不看重这一块，还有些谈判者呢注重交流、信任、关系和文化，但没有很好的分析和战略思考能力。 嗯， 哎，然后其次啊，说塞巴尼斯还说， 嗯， 他说商务谈判呢和外交谈判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也有相似之处， 嗯 啊，然后这个两者的区别在于呢，说商务谈判啊，一般来说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大多数谈判都相对私密。 嗯， 而这个外交谈判呢可能领域呢就会更广泛一些。 嗯 啊，然后呢这个他们都会在 仔细的打量这个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权衡关系当中，多维度、多角度的去评估。那这个他们都会在仔细的打量这个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权衡关系当中，多维度、多角度的去评估。总之呢，就是让这个谈判最大化的成为可能性。 就是达成一致吧。那其次呢，塞巴尼斯说，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在于呢，商务谈判一般来说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就像我们说的要讨价还价，大多数谈判呢都相对私密。而外交谈判呢，一般寻求的是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比如避免或阻止战争啦，控制武器啦，制定贸易规则和基本权利等。但在这两个领域呢，优秀的谈判者也有共同点，他们都会仔细地打量内部和外部的帮派，分析自己和这些人的正式及非正式的关系，评估各方利益，考虑交易成功或者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评估要遇到的障碍。总之就是要最大化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文在生活中遇到最难的谈判是跟谁的谈判？ 最难的谈判啊？ 前女友的谈判？ 不是。投资人。 哦，投资人的谈判呀。哇，好高级，好高端呀。 对对对，因为投资人是这个那比如说这个专业的投资人啊，他可能比如说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然后小到某一个职位，然后乃至于一些这个隐性的条约条款啊，你是作为从业者，然后想寻求他的帮助，我们共同发展。那么有时候他认为你在某一点上啊，觉得知识还是空白，或者说能力还是不足，啊，那你这样的时候就是就很难去打动他嘛。啊，所以说这个作为创业者来讲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过很多的创业者，就是啊什么就是为了一个这个可能就是融资的金额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会见到数十位甚至百位的投资者的这种情况是都有发生的。所以说我认为啊，然后也接触过一些的，我认为跟投资人聊天啊， 挺难的，是吧？投资人很挑剔， 很挑剔，做一些事情啊，其实是挺难的。 这个谈判哈，我觉得除了你要掌握的这个就是信息之外，我觉得谈判还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的气场特别的强，这是一种谈判，就是你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气势上压倒对方。 对，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气场特别的弱啊，这个你寻求一种同情和一种关爱，这个其实也是谈判的一个小技巧，对不对？ 对，有道理，有道理，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外交家基辛格的谈判技巧啊，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们这个假期都去哪玩了呢？都去哪里 happy 了呢？ 去哪里 happy 了？ 大文今天还打算这个有一个出行，对吧？ 对对，简单的有一个小出行啊，然后呢，到海边去看看日落和日出吧。 看看日落和日出。 看看日落和日出， 好浪漫、哦。 对，然后呢，就继续回到，因为假期 你知道这次我去这个对，去这个青岛的海边，你知道这个海滩上最多的是什么吗？ 人。 太宽泛了啊，最多的不仅是人，而是 到海边去看看日落和日出吧。 看看日落和日出。 看看日落和日出， 好浪漫、哦、 对，然后呢就继续回到，因为假期 你知道这次我去这个对，去这个青岛的海边，你知道这个海滩上最多的是什么吗？ 人。 太宽泛了啊，最多的不仅是人，而是拍婚纱照的人。 哦，拍婚纱照的人， 就好多人都利用这个假期在海边拍婚纱照。 对， 你想拍一个就是稍微唯美一点的海景，就发现里边 对。 好，北京时间的8:53，待会儿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很适合这个早上来醒一醒的这个歌哈。

因为呢，专注于一件特定的事情能帮助你增加睡意啊，你可以选择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呀、数数啊，数羊啊，或者是在脑海里反复默念能让你平静下来的一句话。你就比方说我，对吧？然后我睡不着的时候，哎呀，辗转反侧，难受。我就念，我是最帅的，我是最帅的，我是最帅的，我是最帅的，我是最帅。 你不会被自己吓醒吗？ 然后该就可能就睡着了，对吧？啊， 这不叫专注，这叫自欺欺人。 这叫自欺欺人啊。然后第二个小方法，就是调整自己的体温。然后呢，有研究就指出啊，科学的研究说最适合人入睡的室温温度，大概是在16到19度之间 啊。原来这么低呀、啊！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一般家里的这个常年的温度都不会低于20度了，对吧？哪怕是在没有来暖气的最冷的那段时间，可能大家也会通过开空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把这个室温提高啊。没想到最适合入睡的室内温度是16到19，那不就是盖着大棉被？对吧？ 开着空调。 开着空调。第三，听播客有声书或者白噪音。那睡前呢，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播客或者有声书。这么做呢，不是要获得大量的知识，而是给自己一个舒服的背景声音。另外呢，白噪音可以产生遮蔽的效应，让人忽略嘈杂的环境，遮蔽那些细小难以意识到的声音变化。这样呢，可以帮助你舒缓情绪。什么叫白噪音？有谁知道什么叫白噪音？ 对，白噪音。其实我会想到，就现在很多朋友们可能都很少看电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是以前的时候，很早的时候，电视没有台了，会出现那种雪花。 雪花，对。 啊，就雪花的声音，就是因为 白噪音， 就对，因为那个时候有雪花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台呢，还不是像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个有线电视啊，这个数字电视，它是24小时都会有节目的。啊，那会儿到1点钟、2点钟的时候，凌晨的时候 就停播了， 就停播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电视上就会出现雪花。啊，那个时候就是你想看都没有了， 是的， 就是、你不睡也得睡了。会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暗示和反射。 你看这个凤鸣也问说什么是白噪音。我所知道的白噪音就是简单重复的一些声音。比如说啊，刚刚这个大文提到的这个电视上的这个白雪花。 白雪花。 另外呢，就是还有比如说这个吸尘器的声音。啊，比如说这个洗衣机的声音。滚筒的声音，这些其实都算白噪音 啊，白噪音。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说停电有助于睡眠， 停电有助于睡眠， 啊、对吧？然后我觉得其实 我要补充一个 啊，断网，手机没电，啊、 手机坏了， 手机 掉马桶里了 啊，就根本没有手机，脆了，不要了。是吧？你送给我。 WiFi 坏了没交费。 WiFi 坏了没有交费啊，是最有助于睡眠的。 最有助于睡眠啊。 然后呢，接着跟大家聊啊，其实还有一个呼吸的一个小方法，大家可以尝试478呼吸法。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位医生安德鲁·威尔博士啊，推出了这种睡眠的方法。具体的操作啊是这样的：首先呢，大口呼气；其次，闭嘴，用鼻子吸气，在心中数4下，然后呢，停止吸气，屏住呼吸，在心中数7下。最后呢，再大口呼气，同时心里数8下，478。 478。 做完之后呢，就正常呼吸，然后再重复以上的动作，重复个大概2-3次啊，就是短的话可能会2-3次之后，然后就会有很浓重的睡意袭来。安德鲁威尔博士说呢，说这个方法不但能够帮助你在60秒之内入睡，还可以减轻焦虑。 是的，第五个呢是做你最讨厌的事儿啊。这个文章里说，如果你睡不着，就去找一件你平时宁可睡觉也不想做的事儿来做。那你做着做着就说，我还不如去睡觉，对吧？有什么事儿是我宁可睡觉也不想做的呢？ 宁可睡觉都不想做的事儿，不想搭理人， 不想搭理 谁谁谁， 不想搭理谁谁谁 啊， 是 吧？ 或者 是 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东西要写，有些文件要写，可能宁愿睡觉哈。最后呢，就是保持脚部的凉爽。有研究显示，让你的脚保持凉爽，有助于睡眠。 保持凉爽，这也不是说这个就睡觉之前。什么泡个脚有助于睡眠吗？ 就泡完脚把汗发完之后保持脚部的凉爽。大概是这样吧。就如果你的脚一直在出汗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燥热。其实我觉得现在10月初正是这个深秋到来了，最舒服的 季节。 对，就是大家这个被子也是刚刚好，室温也刚刚好，对吧？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都能够休息得好，能够 够精力充沛的来迎接新的工作。送给大家清风徐来。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跟每个人都有关， 跟每个人都有关。 什么事儿呢？ 乱花钱呗。 不是乱花钱，是关于花钱。 关于花钱， 大家有没有花钱方面的一些困扰？有吗？ 不够花呗。 不够花 、 我有。我有花钱方面的困扰，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买的东西不够实惠，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买的东西又因为贪图实惠而买的不够好， 买的不够好， 会经常在这两者之间呢跳来跳去。这个是我在花钱方面的困惑。 但是其实你看聊到这儿之后啊，就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谷仓学院的这个红花老师，红花博士啊，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学院当中的一众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系列的产品，我觉得就是又便宜又有品质，然后你买到之后觉得物超所值的那种感觉，然后产品无论是从颜值啊、价格呀，然后使用的这个效果呀，我觉得还都是不错的。你就比方说那个， 他们不是出了什么产品先这个自己先来三刀嘛，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利润削到特别特别的薄。 对， 我的品质能比你某宝上好，我的价格还能够不比你某宝要高。 然后呢就是从我们看起来之后啊，比某些的这个大的品牌还感觉好像还不差。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这样的东西毕竟是少数啊，对吧？对于女生来说，比如说衣服啊、包包这些东西，其实普遍的存在一些，我觉得我普遍存在一些花钱和选择方面的一些困惑啊。今天我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人在花钱时的九个常见的思维误区。 就比如说啊，如果说某种东西在大家看来特别重要，这个时候啊大家就得小心一点啊，说这个别被过于重视蒙蔽了思维。在重要的东西上呢，人们常常因此犯错。就比如说钱啊，很少会有人认为钱不重要，但是人围绕钱犯下的错误非常多，有些错误让人啼笑皆非。比如因为贪便宜买回来一大堆自己不会用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呢不仅占用你的空间，而且呢是吧，这钱其实是花冤枉了 啊。花冤枉了， 因为你不会用，相当于它没有体现它的价值。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畅销书叫金钱心理学：打破你对金钱的迷思，学会聪明的花钱。 学会聪明的花钱。其实这个在跟大家聊之前啊，我跟大家这个讨论一个我的困惑吧。 你的困惑啊，说吧。 就比方说这个大家就是日常啊，咱不在于说咱挣多少钱，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生活都不错，都挺好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买点好东西，我买点奢侈品， 买点奢侈品、 对吧？咱就比方说衣服来讲，因为这个可能比如说这男孩子嘛， 你觉得多少钱一件以上的衣服算奢侈品？ 我觉得这个标准不一样吧。 不一样。 那比如说一件 T 恤和这个一件这个 就说咱们就说 T 恤吧。T 恤吧， 一件 T 恤啊， 嗯， 我觉得那你四五千块钱买件 T 恤是不是不便宜？ 就比较奢侈了， 是不是不便宜？ 嗯， 对吧？ 是的，是的，嗯， 因为你男孩子嘛，对吧？可能我这对于这可能没有女孩子对于包包， 嗯， 啊，那有那么多的需求， 嗯， 那你比方说这个咱男孩子说买两件好衣服， 嗯， 是不是？ 嗯， 咱说买件 T 恤， 买几双好鞋子， 哎买哎对对对， 大文可爱买特别贵的鞋， 哎对对对对，嗨。就不能提这个事儿啊，这个咱就说啊，就比如说这个像什么 T 恤啊， 嗯， 这个鞋子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冬天了，对吧？ 外套， 外套， 嗯， 哎，咱买两件这个好的风衣， 嗯， 对吧？买两件大衣， 买两件大衣， 羊绒的， 嗯， 啊， 羊绒大衣，哇，那得上万吧？ 对吧？那你说买件大衣， 嗯， 你说万把千块钱， 嗯， 一万多、两万多，多少钱的都有，但是就是还会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嗯， 就这个大衣吧， 嗯。嗯 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如果说我即便买的很贵， 嗯， 或者说哪怕就是这普通的也不是很贵很实惠的就穿在身上， 嗯， 我觉得最多就是两季两年， 嗯， 你就不太会喜欢它，不太想穿了，或者就会觉得它， 哦， 它有一些过时，就哪怕比如说某大品牌的经典款每年都有的， 嗯， 但是你觉得好像它还是会有旧了的感觉，你还是会买新的。 肯定人都是喜新厌旧。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 原来男生的衣橱里也永远差一件衣服。 然后你就会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 你看人大红苹果说， 啊， 大衣哥的大衣都穿了半辈子了。 大衣哥的大衣， 嗯， 那大衣哥的大衣永远我觉得是经典款， 永远是经典款， 是属于我们劳动人民的经典款。 是的，是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大家其实不知道啊，然后这个我们有时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嗯，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导播呢，导播老师他们的这个房间呢，因为有时候要保持机器的这个温度啊， 嗯， 所以呢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开空调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冷。 嗯， 他们都是穿的我们那个军大衣的经典款， 是吧？ 啊，对对对，就是这话说回来啊， 大伙的困惑， 大伙的困惑， 嗯，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说这个到时候你就穿两季， 嗯， 对吧？你说每年呢，尤其我们在北方，一年四季也挺分明的， 嗯， 一件大衣呢，其实我们每季也说话说回来之后也穿不了几次， 也穿不了几次， 对吧？ 嗯， 两季之后，你说到时候，哎呦， 确实男生的衣服不像女生的包包哈，就是每天都背， 对， 利用率还挺高的。有的时候买一件衣服几千块钱，嗯，特别贵，然后回来发现这个季过去了， 嗯， 才穿了不到五六天啊， 哎， 不到一周的时间。 对，你说穿两季穿三季，到时候回过头来一想，是不是？当初花的钱也不少， 嗯， 那你说这是吧？那真那个时候就真的有一点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你就是新的吧，我还想买， 嗯， 这个你说穿是不穿是吧？ 但是你不买的话，感觉这个自己的品质好像生活的这个消费升级没有达到， 哎，对 吧？对， 你说你不买的话吧，你说有齁老贵， 嗯， 是吧？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我们就是所以说最近我一直在看啊，就是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升级的年代，不管是我们叫什么升级也好，还是降级也好啊， 嗯， 咱就比方说。我拿一件衣服举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嗯， 就是说某格子的经典款驼色大衣， 嗯， 某格子款的驼色经典大衣外套， 嗯， 这得一万多吧？ 一万多， 得一万多， 我可舍不得买， 得一万多吧？ 嗯 啊，但是呢，其实你买回来之后吧，嗯，这就是有格子， 嗯， 对吧？然后这款式啊。然后这个什么面料啊，然后 就你有了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它放在货架里的时候 也就那么回事， 对 不对？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呢，嗯，就现在，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啊，就是呢，虽然说我的 潮牌吧， 对， 是不是 潮牌，然后在品牌价值上， 嗯， 可能没有说那么高， 那么大的品牌加价， 啊，那么大的品牌价值， 嗯， 但是呢，我这个穿在身上之后呢。然后无论是从这个材质啊，剪这叫什么剪辑 剪裁，嗯， 也都是不错的， 嗯， 但是价格只有那件衣服的比如说甚至是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你就穿潮牌啊，为什么一定要穿大品牌， 对吧？ 而且我觉得大品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它的撞衫率挺高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它的撞衫是和这个本尊撞衫还是说和他的山寨款去撞衫， 嗯， 对吧？ 嗯，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满大街都是某牌啊的包包，满大街都是某格子的大衣， 没错， 嗯 啊，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啊。然后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话题特好， 对， 就跟大家聊一聊花钱时候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啊， 对，就花钱的时候，你就比方说咱这个买件大衣， 嗯， 是吧？你就说我是咬咬牙一跺脚， 嗯， 买件一两万的， 嗯， 还是我买一个就是看起来之后啊 四五件好几千的， 对对对，买个三四件是吧， 嗯， 四五件这个 这一两千块钱， 我也有这种困惑， 比较经济实惠的，是吧？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怎么看？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一两万的也买了，好几千的也买了好几件， 就总会发现自己钱不够， 哈。嗯，第一个心理误区是忽视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有一个这个半点的片花， 回来再跟大家好好聊。 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这个 大家思考思考这个问题， 大家思考思考， 是 究竟自己在花钱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啊？什么样的困惑？ 别 稀里糊涂的就把钱花了。 对，然后呢，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国啊，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谢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间青年说啊，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说了很多的铺垫啊，教大家怎么样去克服我们在花钱时候的九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呢是说我们会忽略机会成本。那有一个行为心理学上的实验，是请参加实验者呢决定是要买一台价格$1000的音响，还是价格$700的音响加上$300的 CD 套餐。结果呢，选择$700音响加$300 CD 套餐的人最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行为心理学家说呢，$300的 CD 看上去更具体，获得感更强。因此呢，虽然其实一个人可以只花$700，然后拿着剩下的$300去买任何的东西，但是大家呢还是选择了套餐，最终呢还是花掉了$1000。我们会忽略机会成本。那这个实验中呢，我们就忽略了用来买 CD 的$300的机会成本，就是它还可以用来做别的什么啊。要破解这个心理误区呢，我们就要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思考一项消费或者交易。比如说，同样一笔钱还能够做什么？再比如，可以更进一步把钱转化为时间，这笔钱相当于多少个小时的工作，或者多少个月的薪酬。 哦，就是更多的人花$700音响加$300 CD。 嗯。 啊，那 CD 可以听吗？对吧？那你买了音响之后，你还是需要买 CD 的，对不对？ 嗯。 啊。 但是这个 CD 你就不一定要就是需要他给你的这个 CD 的套餐嘛，你可以就买自己最喜欢的几张，对吧？ 哦， 不需要花$300。 那我你$1000音响，那我就得花$1000了，我这个没超过$1000，我觉得我赚了。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花钱上的误区， 是不是啊？就还是一个心理误区啊。 他的这个意思呢是说，其实你在买音响的这件事情上可以只花$700的，对吧？任其他的$300你可能去可以吃一顿大餐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在花钱时候的九个常见的误区。 九个常见误区啊，九个常见误区。然后呢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第二个误区啊，是凡事都是相对的。 嗯 啊，因此呢，我们会把不同商品或者是同一件商品打折不打折的价格进行比较。 嗯，这肯定是。 哎，这怎么回事？ 比如说快到这个 啊 某十一了，对吧？ 啊，某十一了， 对， 对吧？ 又开始大家进行这个疯狂的价格比较和这个折扣的比较了。 嗯嗯，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说这个误区呢，最常见的被利用的场景就是商场还有电商网站的各种打折。 嗯， 打折后的价格和原价对比呢，特别让我们容易产生冲动型消费。 嗯， 其实呢，已经有不少朋友们都发现了啊，其实商家会调高价格然后再打折。尽管如此，这个打折还是能够激起大家的购买欲。 嗯， 给大家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 对，我们看到一个特价的时候啊，不应该考虑原先的价格是多少，现在买可以省下多少钱，应该考虑的是实际上要花多少钱。 嗯， 你就比方说啊，我们买一件从1000块钱降到600块钱的衬衫啊，并不是节省了400块，而是花了600块。大家听听这个账啊，买一件从1000块降到600块的衬衫， 嗯， 是花了600，不是节省了400。 嗯 嗯， 说这个误区的另一个常见的场景呢，是在买一个昂贵的东西时，往往就会对另一些没那么贵的产品消费得很随意。哎，比如说当你花600万买房子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一台5万块的电视没那么贵，顺手买就可以了。哎，这个心理我觉得很多人都有， 嗯嗯， 对吧？比如说我出去旅行，哎呀，2000块的机票我都消费了，我200块钱吃顿饭，我不在意。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啊，可能就是比方说什么600万的6000万买房子，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这种体验啊。 我装修再花个60万， 对， 小钱， 小钱是吧？家具你得买好的，是吧？要不配不上我这么大房子，配不上我这好的装修啊。 嗯， 得买贵的， 嗯， 得买好的， 嗯 啊，就什么什么材料啊，就环保的， 嗯， 是吧？ 那这本书里给大家给出了正确的做法哈，是对于比较大宗的消费呢，把各项费用分开来考虑，因为你会在购买大宗商品，比如汽车或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对相对便宜的其他物品放松警惕，所以买房子归买房子，家电归家电。 嗯， 刚刚有一个这个网友哈，这个好声音，他说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机会成本，还有沉没成本。哎，机会成本呢，是说同一笔钱还能够用来做其他的事情，那沉没成本呢，是说我们已经在一件事情上投入的这个资金了啊，投入的时间，投入的精力，这个其实都算是沉没成本。 嗯，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不要用百分比来思考，当呈现给我们的资料是以百分比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花点功夫算算这个百分比实际上代表多少钱啊。100美元就是100美元，不论它是1000美元消费的10%，还是1比10000美元的1%，100块钱就是100块钱，咱别用百分比说你这便宜多少是吧， 嗯， 你这打了折这几折其实是多少，别那么算。 嗯 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个误区，是说我们善于划分，把钱呢分门别类，说的是什么呢？行为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心理账户，指的就是这种现象。人呢会建立不同的心理账户，把钱划分为工资的收入、奖金的收入、意外之财。你可能会很小心使用你的工资，但是对奖金和意外之财呢，就可能像个富人一样大肆挥霍，一点儿也不心疼。 哦， 啊，这种现象也很常见。 没错， 比如说今天，哎，这个 单位发钱了， 减了10块钱， 减了10，哎， 给自己加个鸡腿，对吧？ 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可以有的啊。 错，减了10块钱应该交给警察叔叔。 啊，然后呢，这个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啊，大家牢记一个简单的原理，钱呢具有可替代性。 嗯， 也就是说呢，这1块钱跟那1块钱是完全一样的。 是的，你的奖金和这个工资哈， 哎， 都是一样的。 当自己发现正在挥霍所谓特定类别钱的时候呢，比如奖金或者是赢来的钱，还有爽爽刚才提到的减了10块钱， 嗯， 哎，必须暂停下来提醒自己，这仍然是我的钱，钱就是钱，没什么分别，花了 就没了。 是的，无论这个是意外之财，还是说你的这个正常的收入啊。第四个误区呢，是说逃避痛苦，花钱也会带来痛苦啊。这是心理学家曾经给出的一个有趣的建议，那就是吃饭不要 AA 制，而是轮流买单。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买单承受的花钱之痛，要少于 AA 制下每个人承受的花钱之痛的总和。 等一会儿， 嗯。 这个观点大家赞同不赞同？ 大家赞同不赞同？ 赞同不赞同、 就是 没， 虽然这个一个人买单其他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啊、然后如果 AA 制的话每个人都会有点小痛苦、但是这个每个人的小痛苦的叠加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嗯， 对不对？ 对、就是我会赞成啊，比如说这个一帮朋友然后呢就是大家吃饭聚会，我是赞成轮流买单的。 嗯 啊，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吃什么不重要、什么便宜点、贵点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在一起。 嗯， 而且我觉得每次吃完饭之后呢，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讲啊，你比如说每次吃完饭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就在 AA， 我说你花多少？哎，你花40，这次我45吧，这就上回我还少花5块。 嗯， 就我觉得特烦，特没劲，而且觉得、是吧，这感情都到 特别磨叽， 感情都到那儿了。对不对？不够义气，感情都到那儿了，什么我来，下回你来。 嗯， 关键在下回你碰到一不自觉的人，倒是挺生气的。 这是大文比较赞成的啊，所以还是希望你请一次，我请一次。然后呢，这个花钱之痛呢，其实有一种隐性的这个帮我们解决这个的方法啊，是说有一些设计付款机制的人用了各种方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暂停，不要考虑其他的选择，爽快的付钱，比如说信用卡、快捷支付方式。比如说支付宝，对吧，微信一键下单，这种感觉呢其实和我们就原来付出现金的这个痛感、感觉失去了钱是不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数字和一个提醒、这个其实会降低我们对于花钱这件事情的一个警惕， 减少这种警惕。所以呢行为心理学家就会说买东西呢用现金，可以极大的降低你的消费。当然呢，现实中，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这个移动支付快捷方式那么的方便，现实当中很少有人再带现金了。就是这个，大家不知道爽人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反正我是，我也被借过钱，我也借过别人的钱。就是现在我们有的这个，高速路段的收费口还没有进行这个移动支付功能普及的时候、你就自己没带钱，以为带个手机你就，但是那你过不了， 停在那 后边。哎，大哥，对不起，借五块钱，借10块钱，我给您手机扫码还给您。谢谢，但是就我自己也没借过啊，也借过别人的。所以呢，就是刚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就是用现金的时候，你比方说就是前些年啊，我们移动支付还没有那么的普及的时候，你比方说我刚发工资，放钱包里，是吧，挺厚的，当你看着这个钱包越来越薄，这个钱越来越薄的时候，你是不是 你就会有危机感了、 对，你是不是就得琢磨着点，是吧，有计划的去消费、 是的， 哎，对， 关于金钱的第五个心理误区是说我们太相信自己了。怎么回事呢？在用钱的时候我们会相信自己，以往对价格的心理学的名词，它指的是人很容易被一个随机给出的参照数字影响。心理学做过很多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事先给两组参与实验的人看不同的数字，一组呢看到的数字大，另一组看到的数字小，然后请他们为一个产品开价，看到大数字的一组开出的价格会更高，他们之前看到的数字呢就是猫定数字。 给出就是这个猫定数字啊，很多产品所谓的建议零售价也是给出了猫定价格。这个呢也有一个正确的做法提供给大家，质疑那些看似非常随机的数字明显标出来的建议零售价以及定价非常高的产品啊。一款定价非常高的产品呢，其实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卖后面那些相比之下没那么贵的产品。丹·艾瑞里说，当你看到一双定价2000美元的鞋子啊，10000多块钱，或者是标价150美元的三明治的时候，要特别担心次高价格的鞋子或者是三明治。 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到一双2000块的鞋，你觉得特别贵，旁边这时候放了一双1800的，你就觉得这个划算，对吧？ 这个划算，对对对。 总之呢，告诉大家，花钱的时候啊，还是要多想一想啊，要这个让自己的这个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在花钱时的9个心理误区哈、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5个心理误区了， 5个了、 接下来说第6个、 第6个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我们会高估自己拥有的东西或可能失去的东西的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啊，理查德·塞勒称之为禀赋效应。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拥有了一样东西之后啊，这样东西在我们看来呢，就有了更多的价值在里面。与之相关的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宜家效应，它指的是呢，因为有了我们自己的投入在里面，某样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有更多的价值。比如说自己组装起来的家居，对吧？自己认为就要更好一些，自己动手做出的板凳，质量显然不如工厂做的，但我们认为呢，自己做的就应该更贵、更好、更值钱，这是我的私人定制 吗？是不是敝帚自珍？ 敝帚自珍啊，这种心理是吗？ 自己家的这个就是自己，反正就是你付出了体力也好、精力也好，你肯定是会更珍惜啊。 哎，对，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这种误区。 卖房子的时候也是， 是吧？ 你看这吧，这都是我亲手自个儿装的呀。 我就觉得我可以卖得更贵， 对，我就可以卖得更贵。 但其实它就像刚才那个我们的网友说的，它是一个沉没成本了。 没错没错啊，正确的做法是呢，不要相信自己的房屋装修得很好，因此呢，将来卖房子的时候呢，就认为自己的价格应该会更贵，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品位很有可能只是我们的品位，别人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 因此不会给房子带来价格的增值。装修本身没什么不对，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呢，装修可能只是提高房子对我们而言的价值，对其他人未必如此，对吧？你就比方说你这屋子你都贴满了壁纸、墙纸，金的、金箔的。 哎，有人就喜欢那种高级灰，人不喜欢这种金光闪闪的， 是吧？对吧？你扒了，你金子你带走，我不需要啊。但是说你要白送给我呢，哎，我可收着。 第七个误区是我们很在乎公平性和费力的程度啊。这个著名的最后通牒实验说明了人们对于公平性的重视，很多时候呢是可以让人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决定啊。比如说两个人平白得到了100块，然后由其中一个人进行分配，如果理性的来看呢，即使分给另一个人1块钱，他也会接受这个分配，因为反正是白给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在少于一定数额时呢，实验者发现在每个国家这个数额是不同的，这个分配呢会被拒绝，因为另一个人认为不公平，就是哪怕是白给的他也会觉得不公平，不要了。 然后我跟你们说到误区8啊，我们会相信语言、文字和仪式的神奇力量啊，是不是？仪式感， 仪式感， 我们来听一听啊。就说这个，如果某样东西的消费流程冗长浮夸，我们大概就会为这个冗长的浮夸过程多付钱。尽管这些描述过程和仪式可能并没有给产品本身增添什么实际价值。举个例子，一瓶葡萄酒如果只是简单的包装拿到办公室，咱们一次性纸杯干了，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有多好喝，对吧？然后不会多付钱。同样这瓶酒我们放到一个高级餐厅，配上餐厅的氛围啊，优雅的音乐，专 属的酒杯，还有服务生对这瓶酒年份和方法的讲解，价格就会贵上不知道多少倍了。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加价吧，或者是这个格调加价都好，品牌加价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得为这些就是超出这个商品本质的价值之外的这些东西去 掏钱 啊。第九个误区，我们会把期望化为现实，说期望为我们提供理由，使我们相信某个东西是好的或者坏的，美味的或者难吃的啊。因此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期望花钱，而不是在为这个产品的本质花钱。如果要改变这一点，就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现实分开，提醒自己不要把期望当真。哎，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金钱的决策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思考误区，分享给大家，希望这些误区对大家是有启示的，也是有帮助的。 嗯，对。然后呢，这个小长假呢，大家肯定啊，吃、喝、 玩、 乐、 买， 对对对，肯定都得花点，对吧？肯定花点呢，但是就是咱们把钱呢，这个花的争取物有所值吧， 量力而行， 哎、量力而行、起码咱花的开心，别花了钱之后呢，再花一肚子糟心。 确实， 是不是？ 而且原来、就我很喜欢那句话，关于金钱的啊，送给大家。说你花出去的每一块钱都是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 哎呀， 就是你一定要去把钱花在那些真的让你觉得开心和幸福的事情上，而不要为了攀比或者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花钱。 对对对，没错。 好吧，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还有这个三天的假期吧， 还有三天的假期、 还包括今天在内、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开心， 也休息得好。 我下节目之后我就玩去了。 好，最后送给大家一首《你最珍贵》，谢谢今天早上陪我们一起， 这个假期， 这个两个小时的青年说， 还有所有给我们送来礼物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们明天见，拜拜。 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相守相随，你最珍贵。